明知道这是不可以，无奈你仍然心痴痴，你心境里亦反照我，忘掉过往不容易，何必逼我记住一个你，缘分衰落扶不起，你逼我说是否爱你，还问爱是怎么开始，还问爱是怎么